好，今天是我们的行塑手堂哈，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的那个课程的上课的讲义服用方法。你们说什么叫服用吗？就是，其实基本上哈，像我们这种补习班考试的这种教学哈，其实应该要第一件事要让你们知道，就是说要如何适应一个上课的课程嘛哈。那如果说不适应的同学的话，也要尽快的去找到适应的另外的那个其他课程，或者说如何继续适应的一个方法哈。所以我先跟各位报告，我的课本呢总共会有七回，好，总共会有七回。那原上第一回会花比较多时间来做说明跟讲解，原因是因为第一回我们会有一些基本概念要做介绍。然后呢，你们可能今天也有拿到两份补充考题哈，第一份补充考题呢，好，考题补充的 Q1， 这个是去年的司法官的选择题，好，这是去年司法官选择题。然后第二份补充考题 Q2 呢，好，这个是去年的律师的。这是去年司法官二试的考题，今天只有发司法官一试二试啦，好，今天只有发司法官，今天只有发司法官一试二试，对，然后那律师的考题呢，对啊，怎么没发给你们呢？好，我们还有一份律师的一试二试考题，那今天没发哈，啊，那完蛋，你被骗了，下次还是要来领奖义哈，好，这。不懂，就是他居然没有发，好了，没关系啊。那这样的话，那我想我们今天讲到的概念呢，哈，那我们就原上就以司法官的选择题来做补充说明，哈。然后那律师的选择题我们还会再发，哈，律师的选择题跟设立还会再发，因为去年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年，哈，就是我们第一次展开三合一的一个考试，然后那当然你说所谓的三合一，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讲的法官、律师、检察官的考试三合一，他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把考试做整合。然后那在这边的话呢，我先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在座同学是已经有考过律师执照的，然后只是想说，再考一次司法官。那有些同学呢，可能是现在还正在准备律师司法官哈。那多数应该都是律师司法官准备的学员了哈。那基本上呢，我先跟各位报告，其实，如果哈，你现在其实如果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国家考试，你可能说啊，那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那是不是赶快去柜台办退费？哦，绝对不是这意思。好，那个谁允许你办退费的？你不晓得补习班就是属于钱缴进去，它绝对不会吐出来的一个单位嘛。好，就同国家一样啊。好，就是你要缴税，一定要缴，退税它很难给你退的。好，所以这是类似的哈。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既然你都已经上了贼船，好，就是类似上了黄金梅利号，好，那你都已经上了。你都能上了海盗船了，那你继续航行下去啊，对不对？好，你要继续跟着鲁夫的争取你的财富、名声、地位，还有天涯若比的世界观。好，你就继续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把这条路走下去。那这条路走下去呢？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哈，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准备不是很充足，你还是要努力准备下去，因为绝对没有说你司法官没考上，你人生就很黑暗哈。那这年头来看，如果说你要考上律师考试，这个对在座各位同学来讲，应该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应该对你来讲，这个是属于一个还蛮基本你可以获得的一个证照了。就是现在而言，那当然你说基本可以获得证照，但是我只要躺在家里，然后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考上，这个也不可能哈。因为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第一次通过三分之一，第二次再通过三分之一。原则上其实100个呢，它还是只录取10个左右。那你说那100个录取10个比例很高，可是说真的，100个要当那90个没上的比例更高啊。好，所以你还是要花时间认真准备，只是说这个跟往年来讲，你要考律师考试来讲的话，应该算是录取率可以相对提高。好，这个录取率相对提高，而且其实你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像你们现在的考试，你可能会先考律师司法官的一试跟二试，那可能很多同学呢，分别应该在今年可以律师的一试二试可以考上。那司法官的话，因为名额比较少，所以我当然也不敢跟你们讲说，哎，司法官你稳掉哈，这个很困难哈。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司法官名额其实变少，其实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去年，他是有部分的要把司法官的名额要给律师来做转任。据我们自己内部知道的，律师转任只有130个去考，就是有律师执照，只要执业3年就可以去。说哈，还要执业3年？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才进大一？仿如昨日不是吗？咻一下子，不也毕业了嘛？好，所以你说3年其实很快啦，律师执业3年很快，律师执业3年去报考130几个，录取22个，你说比例那么高，录取1/5到6/6，对啊，所以你不晓得考上律师再去转司法官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吗？好，所以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你既然律师司法官这个考试你都要去报了，那你就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好，然后纵使司法官比较难考，你还是要努力去做，还是要努力去做。那当然 但你如果先考上律师，有没有继续还要再义无反顾的，就是用考试的方法下去的话，由你自己选择哈。那当然，你如果是律师考试，你已经觉得准备还不错，然后明年还要再继续再转战司法官的话，那当然打铁趁热，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啦。好，只是说路是很宽广的哈。那基本上来讲，依照我们现在的录取经验，我自己的看法认为说，你的目标哈，如果说律师司法官只要一个上，好，当然两个都上最好。好，那你的目标只是说只要一个上，然后你就先去做，然后试试看的话，原上再转战司法官，其实对你来讲并不困难。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在进入在刑诉法第一回之前呢，我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我自己在准备国考的一些基本的态度的方法。好，因为你们现在应该多数同学是今年要考的考生，其实你也不用听太多，就是这种什么那基本准备架构跟概念，甚至连教科书呢，好像我之前我有跟各位报告说，其实像教科书的阅读，其实大家其实还蛮常看的，就是像是林玉雄，好，林俊逸老师，好，那当然林玉雄老师是比较理论，然后林俊逸他现在是司法院刑事厅厅长，好，算是比较之前的那个法官学长哈，那他们资深啊，之前好丢脸啊，都是肖英哈，比较资深的法官学长，那他本身的教材呢是属于实务内容补充比较多的。那当然哈，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说，那我在学校我上王藏鹏老师的书哈，那就是上王藏鹏老师的课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继续看？如果说王藏鹏老师的理论的话，当然是以争取强制处分为主。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像东吴大学的哈，那像黄超越老师的话呢，可能哈他有一些制度概念，他有一些比较独立的一些说法。但是我想，如果说你是今年要准备国家考试为目的的话，当然有些同学可能是102年班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在想什么，你可以反应说，讲话都这么快吗？啊，对啊，不都这样吗？你们都没有上网看过我的资料吗？好，就讲说，这老师没什么特点，就是讲话快。而且这样子啊，其他就打句点。我想说，其他都没有再称赞一下嘛，什么教导好之类的，结果都没有。他就想说，他还不错，讲话很快，所以他不用加课哈，因为他讲话这种速度的话，应该加课是不必要的。好啊，反正如果我翻到来不及，我就越讲越快，越讲越快啊。好，所以以后你们在听录音带的时候，不用什么放2倍听，放1.5倍听，你想听到那种声音，那很可怕。因为有一次我经过，我就是有同学下课的时候不小心按到 play， 然后我就经过，我想说那什么声音，然后同学说老师这个是你刚刚的课程，我说怎么听起来像鸭子叫，他们说啊你自己也知道哈，听起来就像鸭子啊。所以听我的课程有什么好放快的哈？因为我自己我都你们帮你们调好倍速了哈，这样的话上课比较节省时间哈。所以如果不适应的同学，你可以跟我反映，但是我很难改进。哦，就啊，本来是这样啊，我就是打定主意要讲这么快啊，你们来补习不就是要听这么快的声音吗？好，难道你要听费玉清的晚安曲吗？好，就是讲那么快哈，你就比较不会睡觉。好，而且基本上讲那么快的话，也会比较节省你的时间。所以你如果不适应的话呢，其实依照我之前上过这么多年的经验哈，就是我在这边算是老人家老字号哦，基本上我在这边上那么多年的经验，他们说大概听到第二次到第三次就适应了。好啊，有些时候听到别的老师声音，还想说，奇怪，怎么别人那么慢？好，那就代表你适应我的声音了哈。那这样的话，那非常的开心哈，就是你就不用再叫我再放慢速度了哈，因为上我很难改变。好，那林俊逸老师跟那个林玉雄老师的课本应该算是比较多人去用的教材。但是你们如果是考今年考试的学员的话呢，可能你现在也没很多时间看教科书了，你就是以补习班为主，然后考古题跟条文。好，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学说实务争议哈。当然，在国家考试的话，实务争议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要跟各位报告说，我们现在在律师司法官的一试二试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一定是条文，你要灵活运用，当然熟背很困难。好，那当然实务见解在这边的话，你可能会说实务见解多如流氓，你要怎么样去做搜寻？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补习班的课程都会帮你做一些基本的整理。那但实务见解如果说在我们课程结束以后还有新的补充的话，那我们的总复习班我们还会再做一下说明。好，那实务见解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第一试，可能很多同学就是说，是不是现在都不用背条文？的确，现在背条文的机会的确是大大降低。以前在我以前的那几辈哈，就是在我好几届以前的学长姐，他们甚至哈都还有所谓的住宿舍约定背条文的习惯。好，我不晓得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应该是还不来了。反正他们就是说哈，今天晚上我们就背民法第一条到第二十条，然后大家互相背。好啊，你说啊，第一条民事法律所规的无需完整依法类，第二条啊，我忘记了。好，反正。啊，对啊，你们在问张台大老师嘛，对不对？民法他应该比较熟，好，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说，以前的学长姐他们会所谓的约定背条文哈。那在我这一辈的时候，我就觉得背条文已经没有很实际了哈，因为你只要把条文的构成要件，就条号跟构成要件、重要的构成要件跟要旨能够梳理出来，其实这原则上来讲就应该很足以因应的国家考试。那现在呢，又有点变革，因为你们现在有第一试。所以第一试呢，它是考选择题，选择题它会有所谓的一些细节性事项，你必须要很精致的去处理。好，所以因为它的条文会有一些比较 detail 会设陷阱的部分，所以你的条文一定要熟悉。 当然，既然是选择题，所以我不用跟你讲说你要花时间熟背。你知道熟背是一件多浪费时间的事情，对你来讲，投资报酬率并不高。所以你的条文是要熟悉，而不是熟背。那以前就只有申论题的阶段呢，我就跟你讲说条文就是大概要只能够含涉三个论法进去就好了。但是现在条文你必须要很熟悉，因为你要先过第一试。好，但是这个条文熟悉呢，其实对你来讲应该不是太困难，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说第一试是过三分之一，所以你只要三个能够把左边右边那两个踢下去，这样就好了。好，就是你只要进国家考场哈，看看哈，超过三分之一就好。那当然你会说，好，那这样子很危险的哈。那你知道刚好卡三分之一，好，有可能是在孙三以上，有可能在孙三以外。好，人家说名落孙山就在孙三以外了哈，就那就高出榜外。所以你自己差不多要有个基本程度，就是说你觉得你的程度一定要能够过半呢。好，基本程度要能够过半哈，就是三分之一再过半，然后就差不多是六分之一以上的水准了。好，就是你差不多就是五六个，你就是要那个第一名的啦。好，所以其实你自己在心态上面哈，条文要够熟悉哈。当然，依照我们去年的经验，很多人条文其实一点都不熟悉。好，所以你只要够熟悉的话，原上你第一次先过这是没问题哈。就是以前我们可能都跟你讲说啊，条文其实哈你自己随缘哈，能够翻得到就翻到啊，翻不到的话那就是你的命啊。现在跟你讲说不行，选择题没有翻，就选择题没有发条文，所以这没有什么翻条文不翻条文问题。他没有发条文，就是要条文考得很细。然后在第二次的部分呢？在去年的部分哈，就是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变革的。在往年哈，我们就是会考一些很细的那种申论题考题，然后像去年呢，就很明显的就是证据跟强制处分就偏多。那这个对各位同学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证据跟强制处分本来一直以来就是各位同学比较多所琢磨跟准备的。你本来就是这个地方准备比较多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它会跟你的学校的考试、期中考、期末考，或者说跟你的研究所考试的考题可能会比较近，会比较相近哦。那只是说哈，你可能必须要留意，就是说像是有一些特别的考试哈，就像是考实务的考试，就像司法特考哈，像律师高考，它必须还是会考一些实务见解。好，然后它这些实务见解呢，原则上它会在哪边的重点？这些实务见解都会在程序的地方。好，就是说你要怎么跑诉讼流程，就会在程序的地方。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如果有看到一些不错的实务见解哦，你还是要把它的要旨要去摘要出来。好，所以现在是因为有分为第一试跟第二试，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那我自己在准备考试的阶段呢，哈，因为其实我相信各位同学应该在准备考试，尤其是现在已经到紧锣密鼓阶段，然后我就把你们假定就是说你是今年考生哈，虽然说你有可能是两年半，那但是我就假定说你就是今年目标考试的话呢，其实你现在应该就要调整好你的一个作战的准备一个技巧。那我自己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方法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知道人会有罩门，而且那个罩门会蛮严重的，就是像我本身我那时候研究我是考刑事法组，所以对我而言呢，其实民商法我就好像都没什么花时间念，哦，充其量只要念民法就好，研究所可能会考民法，可是又不会考民诉，也不会考刑事法，所以对我而言，在准备国家考试，可能在民商法是我自己比较薄弱的部分，因为以前花的时间比较少。那你自己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哈，你自己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间，你要能够充足分配运用。就假设说现在国家考试是连续考个三天，好，假设是个连续考两天或连续考三天，我们就假定说国家考试是以连续考三天去看好了。那你今天有所谓的第一天的第一科、第一天的第二科跟第一天的第三科，还有，第一天的第二科哈，第一天第三科，还有第二天的第一科、第二天的第二科哈，第二天的第三科，好，就假设是这样啦。因为我想各位同学应该可能在六七月会先考高考哈，可能会考法制政风哦，然后第三天有所谓三之一哈、三之二课这样子。那你在国家考试这样考试的这样子的配分哈，其实就刚好可以作为你自己念书的一个分配标准。像我自己本身而言呢，假设说哈，第一天是考民法哈，第一天第一节考民法，那我就是早上就念民法，然后下午他如果考民诉，我就下午念民诉。那第二天如果是考刑法，然后是刑诉。啊，我就早上念刑法，下午念刑诉，然后第三天行政法，好，然后这是什么宪法之类的，我只打比方啦，当然并不是说考试是这样子，好，那可能会有一些综合科目啊，好像什么选择题啊，好，什么英文啊之类的，好，然后还有像什么国文啊，好，那我自己的本身方法，我就是说，今天如果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就一个礼拜有七天嘛，好，那我就是按照国家考试的时间，我就去做读书规划。那你可能会说，可是问题是那一个礼拜有七天，那第七天呢？啊，第七天那弹性不是很好吗？我说 还是要干嘛？好、哦，就是要赶快去看《铁达尼号》3D 版吗？我跟你讲，你考完试再去看，还是可以看 3D 呀、啊。好、哦，你是在家里面买个眼镜，好、哦，就是你非常有立体感。哦，所以其实那个弹性并不是说，哎，你就可以跑出去玩呢、哦。当然，你如果念书心情不是很好，你想要去放松一下，我觉得那 OK， 因为人总是会有弹性疲乏的一天。你在准备国家考试，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人都会累。所以你如果要弹性，要去做一些休息，哈、哦，就是沉淀心灵的一些工作，哈、哦，就像是打禅啊之类的，哈、哦，那很好。那只是说好，通常我自己养成的习惯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很彷徨的阶段，你很彷徨，所以你会不断的在做读书计划，结果你会翻到说，你天天都在做的事情都不是在念书，你天天都是去跑光南，然后就去买一本那个计划本，好、哦、啊，你在用什么蜡笔啊，很多颜色，尤其是女生，好、哦、什么粉红色代表什么啊，粉蓝色代表什么，黄色代表什么，橘色代表什么科目，然后就做好很漂亮的读书计划，但是只要一打烂读书计划以后，你还要再重做，所以你每天最辛苦、最认真的都是在做读书计划，然后书都还没念。我觉得这是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国家考试前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读书计划你不要做得太仔细，你就做一个很 draft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反正你就是固定时间要做固定的事情。你现在也没有很多时间在做读书计划，有什么计划好做的？反正你就书赶快拿来念，你只要不要漫无章法的念，这样就好了。好，所以我觉得你依照你的考试的时间，然后就去塞那个考试要念的科目，我觉得这样子最能够达到一种惯性。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在考英文，就是可能在座有的同学英文还不错，然后有些在座同学会觉得说，天哪，我们大学本来去念4年，英文刚好等于程度回归国中，好，连高中都不到。你知道高中考大学应该是我们一生最精华英文的时期，对。然后啊，你说这大学4年过去了，天哪，英文回归国中时代，然后甚至就是你的弟弟妹妹都还不如，所以你可能还是要花时间去念英文，哈、哦，所以你还花时间念英文，但是你又不可以整天念英文，所以你就是养成一个习惯，这个时候就做什么事情。因为我发现到很多同学哈、哦，就是像去年很多学生都说考英文好想睡觉。啊、哦，什么一大堆 A B C D 好想睡觉，才26个字母拼在一起，大家都会想睡觉了，你知道吗？很可怕。所以你就是要养成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你就养成一种惯性，一个好习惯。好，那不论是法科还是一些综合类科，我相信其实你现在也没很多时间在做读书计划了。然后还有你念书哈，一定要用循环式的念书方法。我不晓得在座各位同学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很执着，我不晓得这个是赞美还是。就是还是说你必须要去改进的，你很执着这是一件好事哈。考国家考试本来就是要有一定的执着了。那但是哦，有些人会说哈，好，假设说今天我们起因诉讼法，我们可以分五个大的 chapter， 我们可以分五个大的部分。好，那我们分五个大的部分呢，你可能哈每次都会从头开始念。就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同学会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好，这是今天的进度，然后呢明天就想说啊，昨天念有点忘，然后再从头念。好，然后啊，后天啊，前两天又有点忘，因为人是一个会遗忘的动物，谁不忘呢？好，就算爱因斯坦也会忘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你每天进度，哎，怎么好像都不多，然后你就开始会觉得呈现放弃状态。好，你会觉得啊，念不完啊，那算了，好啊，然后那再转战下一个科目，转战下一个科目，你还是要有一种痛苦的轮回开始，因为永远都念不完。所以依照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的学习哦，一定要用循环式的学习，你不要什么东西都从头来。如果你会觉得有些交界点的部分你已经有点遗忘模糊，你就往前回去复习一下，能够衔接你就往后一直进步，你就往后一直进步。你看，同样你念三天，人家如果往后一直进步，第二章早就念完了。所以你会有一个感觉到说哈，你今天在国家考试，你不要太执着，不要再执着你自己死脑筋的部分。当然考试要坚持，就是说你死脑筋的部分你不要太执着，你不要以为说啊你忘记你就要马上复习。人非圣贤，谁能不忘？哎，你说下去好像不是这样接的，对，就是大家都会忘，就大家都会遗忘，所以遗忘这是一个正常的。那遗忘要透过什么样来补足？遗忘要透过复习来补足。所以你会忘，你就是要复习，不是说你会忘你就每天都在念一样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到说你在念课本，永远都是第一章前面20页好黑，念的好黑，笔记做好多，然后后面半本都白白的。我跟你讲，你如果是考学校的期中考、期末考，你这样当然 OK 啊，反正。做老师教的念念就好，老师也只教前面。但是如果说你考国家考试，依照我们的经验，如果说他能够分五个大章节，老师五个大章节分别都会出题，老师五个大章节分别都会出题，所以他不会说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里哦，就全部五题都出在第二章节，没有这回事哦，就是老师分别都会出到题目，所以你一定要让你自己有一个全盘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念国家考试，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要建立一个研读体系架构，你不能够见树不见林。然后这个体系呢，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地毯式的都要浏览过一遍，你熟不熟没关系，你一定要一遍要念过，因为你不熟就透过复习来补足。然后复习的部分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用那种循环式的复习法，就是你用那种 考试时间复习法，这样你每课我跟你讲，假设说你很喜欢念刑事法，你天天在念刑事法，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你说啊，我第一次有听到老师说、啊、不要念它，跟我不是完全不要念，我说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念刑法刑诉，因为事实上刑法刑诉只是你芸芸众科中的其中一科啊。你不是还有民商法，而且民商法比重还更高，对吧？那你不是还有宪法、行政法？你国文什么英文的，你不是要念？你都要念的哈、哦。所以你绝对不是说你只是一个科目你很喜欢，一直念，你这样就会考上。我们国家考试呢，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你太喜欢一个科目，你只念那个科目。以前我们在念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有个学长，就他跟我们一起考律师法官，然后结果呢，他刑法考25分。他刑法考24分，他说有差吗？都很烂。对，他刑法考24分，然后我们就说好丢脸哦，就是像我们刑事法组的，就我们那时候满分是100分制，然后不像是你们像三合一满分200分，就是我们那时候满分100分制，然后我就跟学长说这个怎么好意思啊，学长，我们是刑事法组，我们随便出去考应该50-60应该要有啊，你怎么考24分？然后后来之后学长就说好、我复查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我想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你20分，然后他很坚持要复查完，然后再告诉我们说他有多厉害。我们想说这一听这个成绩就没有很厉害。然后后来之后就他复查完后，他这样，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考4题嘛，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然后复查完了以后呢，他成绩这样24000，然后他就这样 C， 他这样 C， 看，他想说看满分25分，我拿20分，我相信我是这一题全国的榜首。那我说C， 那又怎样 ？So what？对吧？你这一题全国榜首，结果你下面都0分。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我考卷总共7面，毕其功于义，7面都写这一题，然后这一题写的淋漓尽致24分，然后下面当然都没写0分呐、啊。那我们说那这样大学长那也输给我们呢、我们可能13分、14分、16分、17分这样子，对吧？好啊，行，我第一题还输你那么多，可是我其他科都有写啊，我其他题都有写，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只是一个科目你的态度。你在准备国家考试，你每个科目都要念到，因为我跟你讲，国家考试是一个很妙的考试，尤其是律师司法官，真的是尤其是律师司法官，因为我们考过律师法官的经验，就是律师法官是一个很奇怪的考试，说悬那个悬在哪里，你还真的讲不出来，你很烂的科目，保证一定烂。哎呦，你很烂的科目会临时变得灵光乍现，神来比，你会考出惊人之举。好、有啦，是惊吓的那个惊啊、好烂的惊掉。就你会说你很烂的科目临时变好，这很困难。可是你很好的科目，偶尔会很烂。就是以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写完这一科你会觉得满分100分，老师如果不给我80分，老师对不起他自己。然后成绩一出来30。就会有这种 feel，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会打击错误，你会真点打错，所以。我跟你讲，国家考试在解题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打到真点。你如果这个真点没有打正确，你写的再棒没有用啊！整篇完美，可是没有错也没有对，因为老师不是在出这个。我们最怕就是你看错真点，你看错真点，你答案很漂亮，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书念再好，没有人知道。然后国家考试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试，你满腹经纶，可是只要在国家考试那几天你没有表现好，就当做是你是 zero， 你是零。因为老师不晓得你好不好，老师只能够透过这份考卷来知道你 O 不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试。那但是这个现实的考试你必须要去通过它。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你们自己在准备考要考试，那个心态要正确哈，就是真点一定要答对。然后呢，请你们拿出，你说第一回吗？哦，不是，拿出那个今天发的。好，因为既然你要玩这个游戏制度，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个游戏制度的一个新规则。好，这个是今年的。这是去年第一次考的司法官第一试，好、律师的第一试、第二试我们还会发，好、然后我们有一份选择题，这个选择题跟申论题它为什么不定在一起嘞？我实在是动不了，就是啊，必须要这样这么的凌乱。好，然后那你可能说，为什么是从37题到60题？原因是因为1到36题是刑法，1到36题是刑法。然后那为什么60题以下是没有哈？因为60题以下是法学伦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附我们诉讼法的。然后呢，请你看一下二试，因为对各位同学来讲，你们的重点在二试，在第二试。好，我相信应该是每个类课老师现在都有针对新制来跟各位来做说明跟报告。我们的一试只是过门槛，但是一试并没有纳入你的总成绩。所以你说，哎呀，你的选择题是考全国第一名，那我只能跟你讲说，就搞，然后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就是顶多只是很厉害啊，你过门槛啊，可是过门槛他那个成绩没有任何的加权，所以能不能取决于你考上律师司法官、尤其是司法官，你看像去年名额70个，谁考上啊？去年是不是有7000-8000人去考？你看哦，假设啦，我就讲7000人，我不要讲8000人，7000人去考他只要70个， 录取率是1%。这个大家都会嘛，好，删掉两个零，好，1%。那你知道律师转任130几个左右去考，录取22。我跟你讲，去年律师转任，职业律师3年转任，听说最年轻的好像是28岁，他就可以转任司法官，他就反正就想当司法官。那如果说你看你又在念个研究所毕业，然后其实也差不多，好，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说，现在律师转任他是有意开放的、啊。你说好贱哦，这凭什么都开放给律师啊？天啊，我那个字有点不是好，你可能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看，对、啊，你看像我们念的这么辛苦，才给我们70个，然后他们那种当律师的都没什么在念书，整天在赚钱，好，还敢，怎么说他们呢？哈、哦，就是说当律师哈、哦，我们天天都在工作，哈、哦，不要想赚钱，我们天天在工作，他那还录取22个，你会觉得这个比例有点过高，可是事实上其实他们。其实现在应该是说我们在整合上面，这个就是要朝向3合1啦。希望未来以后法官就是要由律师转任为主，就是希望这样。所以如果你立志要当司法官的同学，你更要努力考律师。你可能说啊，律师考上那个1对1天又没有，我要当公务员，我要当法官假官，那很好啊。你考上律师，3年后就转任了，而且搞不好3年内您翻到说，哎，你当律师实在是非常的有兴趣，好，那时候要转不转随你，好，所以其实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你现在来准备国家考试，你律师既然比较好上，你就一定要准备下去。纵使你说，其实我今年念的不是很好，你怕什么？反正律师名额比较好考，律师名额多啊，因为它是按照比例制，它不是有固定名额的，好，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准备下去，哈，这个对你来讲绝对无后不外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考题补充 Q2 哈。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内容，所以不是要跟你讲实体内容，是跟你讲说你以后准备类科的一个方法。那当然我们就是荐股之金嘛，好，当然这个荐股就只有1年的那个考试范围，所以这1年考试范围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我们来看这个考题补充 Q2 哈，就是你们今天有拿第一回讲义，我们的讲义因为刚刚有的同学比较晚来，我们第一回讲义总共有1到7回，然后呢我们的补充考题有 Q1 跟 Q2， 这个都是司法官的考试，就是去年司法官1试跟2试，然后我们下次还会再发律师的1试跟2试的考题，好，所以下次我们还会有补充资料，其实我们在课程上陆续都会有一些补充资料要来，就是说要来付给各位的哈，所以你们如果说有资料有缺的话，然后记得要赶快再去跟班导拿，尤其是旁听的学员，好，因为好像是只要上过课的范围，他们就不会再发给旁听生了。这个你们特别要注意一下。我们去年的刑法刑诉总共有5题，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考题补充的 Q2， 总共有5题。我们来看第一题，它有第一小题配分15分，第二小题配分15分。好，我想我配分就不写了，反正就第一题30分。它第一题30分呢，你一看内容，你翻到说，哎，不是刑法刑诉整合吗？哦，其实没有，就是第一题就只有刑法。好。然后第二题呢，请你翻开第二页，它的配分是30分，然后就是你题目不要看，就问它的那个试问，好、哦，那个它上面的那个大的故事不用看，就看试问，他说甲乙丙刑责为何，丁和刑责为何，这一看也是刑法，对不对？他在考你构成要件、干当、无法性跟有责性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第三题，好，第三题他问你说，哦，问话的笔录如何回应，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程序的问题，所以第三题呢，你看它配分几分，15分、15分。一样也是30分，它是刑事诉讼法。然后第四小题的部分呢，好，请各位翻开来，在第四大题哦，第四大题在第四页下面，它题目漏漏等，对不对？我跟你讲，它现在就是有意的要用题目来混淆你，哦，题目很长，然后让你看不懂题目是什么。但是我们在上课，我们会教你如何去找出关键字，抽出重要的一些真点出来，你要打击正确哈。那在这边的话，你看它是15分、15分，然后一样也是30分。是刑诉，然后呢？第五题，请你看一下第五题，最关键的第五题，第一小题20分，第二小题20分，第三小题20分，第四小题20分。天哪，他居然是占了80分。他的一小题跟二小题，他问你适用什么法律，有什么罪名，所以他是刑法。第三小题跟第四小题，他问你证据，所以3跟4是刑诉。所以你发现到说哈，在我们去年的律师司法官的2试的考题，律师也一模一样，律师一模一样，好，因为我们那个下次我们再拿律师来跟你做说明，就是要不然下次也不用说，你回去再看，就是你用这方法自己再学就知道。其实你不论是刑法还是刑诉，还是说是民商法的类科，你发现到有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现在说要考整合嘛，刑法刑诉整合，其实刑法刑诉是可以整合的，有些题目是可以很困难的整合，只是说我觉得这一两年他还不敢这么的这么 就是这么的让你惊吓啦，就很像说，假设说哈，你今天心脏不是很好，你要先玩旋转木马。如果一开始就带你去六福村玩那个笑傲飞鹰，哦，那真的稀烂，那种 U 字型的咻，然后就上来，哦，那个真的不行。所以他必须要给你一个缓冲期，他要给你一个能够去做一个过度的调整。去年是第一年，那今年才第二年，所以你从去年的体型再来看今年，你发现到你还是刑法归刑法，刑诉归刑诉啊，你还是刑法归刑诉归刑诉。而且你发现说，总共这样子配分哦。200分，总共上配分200分，刑法100分，刑诉100分，壁垒分明，这个往年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往年不也刑法100分，刑诉100分，你看30、30再加40啊，不是100分？对，刑法100分，刑诉100分。然后呢，那你说那第五题算整合题吗？哎，它有分1、2、3、4题啊，1、2归刑法，3、4归刑诉，所以还是一样，其实是壁垒分明。然后呢，我们在做去年二试的考题的时候，因为很多同学是第一次考试，他掉入一个陷阱，想说哈，五题，假设说哈，你今天有考试200分钟，好，假设说考试200分钟，你考五题，假设200分钟考五题，啊，那当然你说3个小时是180分钟，好了，我只假设啦哈，就是因为这样比较好计算。200分钟你考五题，你200除以5，你可能会说哈，就一题可以写40分钟。可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你一题哈，不是用那个比例去均算，因为这个比例一点都不均衡。第五题，它占了80分呢。你有没有发现到说，第五题甚至赢过前面的任何两题耶，对不对？前面一题也才30分，两题才60分，第五题就占80分。所以你的作答比例跟篇幅比例，你的时间跟空间，要做一个有效的运用。很明显的，配分多的一定就争点多，纵使他争点少，你达到了你就拿那么多成绩，你为什么不去关心他？所以在你的考试里面呢，你会发现到说哈，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它其实只是占了你所有的200分里面的120分，可是第五题光一题，它就占了200分里面的80分，所以你在作答的比例呢，应该是要这样3:2。第五题它就占了整份考卷的2/5，第五题哦。对啊，就是120比80，不是3:2吗？第五题它就占了一整份考卷的2/5，所以你必须要分2/5的时间给他，也要分2/5的空间给他，因为他占了80分。你前面写的很好，你前面写再好，一题才30分，你后面写的很烂，你80分就秀了就没了。所以我们去年最多考试的学弟妹最大问题就是第五题时间来不及写，你发现到说大家写第一题都特别的谨慎，字也特别的端正漂亮。你会觉得时间空间有限，慢慢写，想说哎，要把它想清楚，真的要把它打干净，好，就如同在除字一样，好，你要把它除干净。啊，结果呢，写到第五题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手已经不是你的了。我不知道你们去年有没有考过考试，如果说去年有先去练习的同学的话，非常好。我跟你讲，你写到后来，尤其你又写3个小时，写到后来那个手都不是你的，那个字有够丑，因为那个手抽搐的感觉，还要继续写字，你知道那是多痛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写到第五题是你状况最差的时候，你知道吗？而且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你时间也不够，然后篇幅也不够，然后那个字又歪七扭八的，然后头脑又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建议你们在国家考试第一件事情，拿到考卷一定要打大纲，你一定要打大纲。因为我们这次律师司法官考试，它不是那种短短的，我相信你如果去考高普特考，会有那种短短的申论题，就是说啊，那什么何谓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啊叫你去背那个名词定义，好，就是说，就是说，何谓无令状搜索啊？然后，请依照我刑诉法规定申论之啊，你就开始要把我们刑诉法有关无令状搜索的东西啊背起来。可是呢，在我们的律师司法官考试，你看他的题目这么长，他题目那么长，对不对？那你说这种复杂啊？对啊，当然不要看，你就光看题目，你就看题目那么长，而且你看我们字印的那么小，那国家考试字不是印比较大，可是那个题目真的是很长啊，你还要翻页的，题目那么长，你看到后来，你写到后来。依照我们的经验，其实我们国家考试，假设说你一科考三小时，你写到后来，你是呈现心神丧失、辨识能力丧失，或是辨识能力显著降低的状态，你只差没有瞳孔放大要送医院而已啊！就 就考到后来真的是很疲惫，尤其是这样子连续三小时。那你可能说，那我可以去上厕所，可以啊，你就举个手，跟老师说你要去洗手间，老师会陪你去，当然他不会偷看的、啊，哦，他会陪你去盥洗室。所以你如果真的受不了，你想要去洗手间上个厕所，你要洗个手，让你自己精神好一点，这个是你可以去的哈、哦，你可以举手。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你就说，那我的时间就没了，对啊，案子要很凉啊，都来不及写，你还整天要去外面跑，不可能啊。哦，所以原则上来讲哈、哦，就是你这三个小时算是一个很紧锣密鼓的状态。你这紧锣密鼓状态，通常来讲，依照我们自己的经验，你写到第三题跟第四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呈现有点萎靡了。有些是前两题你又觉得写得很辛苦，然后不晓得在干嘛。你看200分，你才写了60分，然后案就把自己累得半死。对啊，就前两题不是才配分才占60分，你就累得要死要活了。那所以对你而言呢，其实你必须要一开始精神最好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精神最好？发考卷的那一刹那，一拿到想说终于接题了，对吧？就是终于把题目拿到手了，想说到底今天是考什么？那时候你精神正亢奋，就是如同嗑药一般，好，就然后很嗨很嗨啊、哦，拿到了，好紧张。那时候你的肾上腺素急速增加，你那时候精神是真的非常好。然后这样那种精神好呢，它会维系一段时间，差不多会维系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呢，你要先打大纲，你先把第一题到第五题的大纲先打出来。你先在题目旁边，你就先打哈、哦，它有什么争点，好、哦，然后你就先把它的大纲打出来。然后大纲打出来以后呢，你再开始下笔。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准备律师考试的时候，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打大纲，我差不多花20分钟时间在打大纲，因为那时候是考4题嘛，你们现在才变5题，那时候考4题，然后我就花20分钟打大纲，就是每题大纲打5分钟，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好像住在我隔壁的同学对我有点那种睥睨的眼神，他就觉得说这个人不知道干嘛，后考卷发了120分钟，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好，他殊不知，你看我在打大纲，当他在瞧不起我的时候，我4题真的我都看完，就是。你精神好的时候要去做精神好的事情，因为就如同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律师司法官考试题目这么长，你漏了争点就是没有分，漏了争点就如同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学长一样，好，这还在这边零分那个，就是啊，你2、3、4题没有写就是零分啊，你说你书有念啊，你没写老师当做你不会啊，哦，零分就零分，这个有什么好客气的？因为是你自己没有打到大纲的、啊，所以你没有打到争点，其实你本来就不会有这个配分，所以其实像在依照我们自己的考试经验的习惯。假设说一个题目可能会有3个争点，它15分会有3个争点，老师他合理的配分是5分5分5分。假设说今天有2个同学，有一个 A 同学，他第一个争点、第二个争点、第三争点都会写到，写的不怎么样，就3分3分3分，他这一题还有9分呢。然后第二个同学，他念的比第一个同学好，不过他只写2个争点，4分4分0分，他还是只有8分而已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书念的好是一回事，你国家考试要考得好，你的争点一定要打干净，你的争点一定要打干净，因为你如果没有把每个争点都处理到的话，你就算你会又怎么样？老师当做是你不会啊，因为你没写就当你不会，这本来就是考试很现实一个状况。好，所以你在准备考试呢，其实你自己本身就要知道说，其实你要准备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好，然后去年很明显的证据跟强制处分跟制度程序，其实就是占了所有我们刑事诉讼法考试的篇幅。好，尤其是证据跟强制处分，这个是跟我们在准备的那个研究所或是在期末考、期末考会比较相近。好，所以如果说你是在校生同学的话呢，其实对你来讲，像去年的考题，其实对你比较有利。好，就我们发现到说，去年让更多的应届生上榜了。好，就是因为更有利，因为那考试题目很像是你们在平常的期末考跟期末考的考题。然后呢，我们在进入刑事诉讼法体系之前，你会说什么时候翻开第一页？好，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翻开第一页。依照我自己在准备国家考试的经验。我在念一门科目，我在拿到一本书的时候，我先看什么？你说第一页吗？不是，我先看目录。你说目录又没字，可是目录它有整个大的图形啊，它有整个大的架构啊。假设说你今天你要学习植物，你要学全球的植物，你要怎么学？你一定要学这个是寒带生的，就是热带生，这是亚热带生的，就是你必须要从整个区域去学。你不是说只是背这一棵树，然后就开始背，它是寒带，然后学名是什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形态是什么？你这样背不完啊！所以你一定要用个很大的方向去学，所以你一定要让你自己有个宏观的概念，因为国家考试每一个章节都有可能考出来，你不能够只会其中一个章节。虽然说你知道证据跟强制处分特别重要，但是你还是要知道所有的内容。所以呢，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的体系架构里面，我刚刚已经跟各位报告了，你要建立一套研读体系，这就是我们很多学长姐在传承给我们讲，说你要建构一本书主义。一本书主义不是说你只能够买一本书，不能够再买第二本啊，谁管你？反正你有钱，你想买3套书也无所谓了。只是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消化， 我们只能说，你就算念三套教材，也应该要一套为你的纲本，然后另外两套只是用补充的哈。你可能你会去买那种 post-it 去做补充，那当然很好。那但是你不能够让你这个体系混淆。好，虽然这边的话，你时间不是很多了，又不是只念我们的刑诉，你刑诉本来就是一个大体系架构，这样就好了。那我们的刑诉呢，有分刑诉法的总论跟刑诉法的各论。你可能说骗人，又不是刑法，好，刑法才有所谓的刑法总则跟刑法分则。那我们刑诉没有分。哦，你说没有分的只是因为条文没有给你分，可是事实上你在学习，你本来就是要去做区分。假设说有个元素它包含大 A 大 I 大 B， 小 A 小 B 小 C， 有个元素是大 B， 它包含小 C 小 D 小 E。如果你今天想要共同学 A B， 你想要用一种有系统的学习方法，你要先学谁？你想都知道，当然要先学 C， 对不对？它包含三分之一的 A， 也包含三分之一的 B， 所以你乍看你像是学了五分之一，其实事实上你是学三分之一。而且他们共同有的东西，其实这就是他们的上位概念。你有翻到共同有的东西，我需要反复一直背吗？不用啊，我只要背一次就好啦。我只要背一次能够灵活运用，这样就够了，不是吗？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所有的学科里面，你都可以把他们共同的元素先抽离出来，叫做总论，叫做总则。不是只有条文说有分总则分则，才有所谓的总则分则。在我们的形容说法里面呢，有些共同的东西像什么？像是原理原则，好像我们今天所有的架构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讲原理原则，因为我们今天才是一开始首堂。好，所以像原理原则，你本来就要知道说这个体系它告诉你的是什么，刑诉法它要走一个大方向是什么，你朝着这个大方向才知道说它细节性条文如何的制定。好，所以第一个原理原则你本来就要会，然后第二个呢，像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大家都会有的，像三面关系啊，像法院，像原告，像被告，你一审有法院有原告被告，二审有法院有原告被告，到三审一样也有啊，所以这个都有的。你需要到程序一审也学遍，二审也学遍，三审也学遍吗？不用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些基本的概念我们都学，就我们先用第一个总论的方法先把它学完，然后下面的我们就不要去管。然后原则上来讲呢，人家国家考试法院呢就会考的就是管辖跟回避。你发现到说怎么考也都考这两个，选择题跟申论题都一模一样，都考管辖跟回避。然后呢，原告呢包含检察官跟自诉人，检察官是 prosecutor， 所以我就写个 P， 然后自诉人好就写个自诉人。好，那原上来讲呢，检察官跟自诉人其实就人来讲很少考，然后自诉程序的特别规定，这个我们还会再说。好，虽然说去年来看自诉并没有特别重要。然后被告呢，在这边的话，被告他的程序主体权。什么不自证举证原则，我相信如果曾经有看过律师法官的考古题，这个在这几年来还蛮常考的。那叫被告而言呢，他有一个最主要要帮他的人叫做辩护人。好，所以被告的辩护权，好，有关辩护人权利义务，这个对多国家考试来讲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律师高考，好，对不对？因为你考上律师就是要做辩护人，不是吗？好，那我们这边叫做诉讼主体，所以我们的诉讼主体是三面关系，所以诉讼的主角就是这三面的人。所以今天被告也是诉讼的主角，他不是被审究的客体，他是审究的其中一个主体，只是他叫被告。那你说，那他们共同审究的对象是谁？共同审究的对象是这个案件。所以我们的诉讼客体讲的是案件，所以我们讲的案件单一性、同一性，这个就是我们的诉讼客体。如果说你要考刑法刑诉整合题，案件单性同性很好考整合题，因为它本身的基本架构是在刑法，在罪诉理论。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如果真的要考整合题的话，其实案件单性同性它很容易再被抓出来考。那我们的程序过程都在做什么？我们程序过程都在收集证据跟调查。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强制处分，今天如果有个人要跑了，我要把他羁押起来，也是强制处分。今天我要去他家去搜东西，搜索也是强制处分，所以搜索、扣押、羁押，这都是强制处分。你拿到证据，证据可不可以用？该如何用？这是证据法的问题。在去年里面呢，强制处分跟证据考很多。在去年，强制处分跟证据考很多。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些每个阶段都会遇到的，你侦查也有强制处分跟证据，审判一审、二审也有三审也有强制处分跟证据。我们不需要每个地方都来学一遍，我们先学。好，所以等到我们这些学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如何跑流程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刑诉法的分则指的就是说我们的程序该怎么走。好，所以我们程序的流程。好，所以我把这个流程放在课本另外一边。 我们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很浮动的状态，因为我们不是在处理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我们在处理开庭、调查、侦查跟开庭。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如果目标你以后是要当法官、检察官的话，流程就是你最主要去关注的。假设你是检察官的话，你可能会关注的是侦查，尤其是你是侦查组的检察官。所以整个侦查程序主要的人物是检察官，是这个 prosecutor。那你说案件要怎么开始侦查？我们有依照刑事诉讼228条，因为告诉官法自首，其他刑事自首犯罪嫌疑开始侦查，所以一定是有知道这个案件，我才开始查。啊，查完以后要结束嘛？我们做事有始要有终啊，所以侦查有开始，当然也有终结啊。那中间侦查的阶段呢？你说那中间侦查阶段我要学什么？啊，中间侦查阶段不就是强制处分吗？不就是收证吗？所以曾经讲过，我就不再说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会在刑事诉讼总论，我们会先讲完强制处分，然后再跟你讲报告各个流程。所以各个流程，你只要知道流程要怎么走，这样就好了。好，所以这边侦查过程其实就是强制处分。那侦查终结呢？有可能是起诉，起诉以后案件就继续走，因为就上法院了。有可能是不起诉，或者是缓起诉。那你要去想，这个制度不起诉缓起诉。你们现在在听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干嘛先把后面的拉进来？你要知道整个刑事诉讼法在讲什么，就如同说，你今天一开始本来就要先看目录啦，你本来就要知道刑事诉讼法在处理什么了，而不是说，哦，我今天的目标就把原理原则学完，然后什么法院的什么管辖未必学完，好，可能还在前面，那你这样子不好，你学一个会一个，你永远都不晓得整个刑事诉讼法在教你什么东西。好，你看哦，侦查的主要是检察官，他查完了以后，有可能起诉到法院。所以起诉完了以后就是法官的权责哈，那个 judge 小G指的就是法官，小G指的法官就是我在黑板上会有一些我习惯的代号，因为我觉得这样做笔记比较快哈，所以你可能一开始不太适应，然后看久就习惯了，所以你要知道，像你的笔记，同学很不喜欢跟你借，因为有的时候哈，你会打一大堆那种奇怪的符号，然后同学看了以后每次要问你很麻烦，那这样也好了，省得人家一直跟你借笔记，说好小气，做人真的不要这么小气。做人小气其实没好处，好，真的，这个是大家大方，好，就是要懂得分享啊，当然不要分享到每次都是你在做笔记，他在拿书卷讲，好，这个我知道心里面这种肚烂程度也蛮高的，好，所以也不用，就是你笔记不用精美到这个程度啊，人家跟你借你也当房借也没关系啦，好，就是不要为了要给人家影印在这做笔记，好，我知道有很多人那笔记做很精美啊，然后最后都成为捐献的对象，好，就是布施给大家，然后其他成功点的很好，好啊，就走你这分。疯狂把笔记做得很精美，就笔记你自己看懂就好了，本来就是缝你自己看懂就好啦，好，就是你只要能够让你达到有笔记的功能就好了。所以像我自己，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就很多那种，尤其是学妹学弟还比较少，很多学妹问我说那个讲义我是不是还要再重新再抄一遍整理一遍，我说我都用打的，你还要用手抄啊，你用手抄会比打字还漂亮吗？他想说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边抄边背。我说可以啊，你用边抄边背可以啊，可是不要为了精美而去做这件事情。好，不要为了只说啊，我想要那种抄一套笔记这样。可以啊，你可以抄一套笔记，可是不要为了精美去抄一套笔记。好，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你要把一个东西做得很漂亮。好啊，漂亮其实不见得实用。好，就是原则上来讲啦，如果你可以边抄边背，那我当然觉得 OK。可是如果你只是想把它抄得很漂亮，想说以后还可以再念。那我跟你讲，那你现在不如把它念完就好了，你干嘛去抄它？好，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做一些离谱的小事情，尤其是你是今年8月就要考试，你暂时没这个闲工夫去做它。好，那有关不起诉缓起诉，就代表什么？被告没有被告上法院咯，因为起诉才被告上法院，不起诉缓起诉没有被告上法院啊。那没有被告上法院，那请问谁倒霉？谁报名被哭？当然是被害人啊。那被害人在我们的程序叫告诉人，去提告的人。他就哭了，他就说：“那我不是去报案，检察官不是要帮我伸张正义？为什么检察官没有帮我伸张正义？我好难过了。”然后就回家就哭得很惨，哭得很惨，要痛定思痛，要想说那该怎么办，对不对？好，做人不是只是报名会哭而已，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要去做救济。所以我们有在意跟交付审判，所以在意跟交付审判是谁提的？是报案的那个告诉人提的，他不是让被告提的。被告凭什么在意啊？他爽到啦，他开心嘞，没被告不是很开心吗？所以我们的程序是要给不服的人救济。你要去想我们的诉讼流程，其实这些东西概念很简单，可是很多人都没有花时间去想它。他就想说啊，反正老师教的东西我赶快念一念。可是你要去想，我们国家考试现在是发法条给你，你要去知道说，纵使你没有把这堂课程学完，发法条你要能够翻得到它的架构在哪里。我知道有些同学会做一件事情， 你会想说，反正考试的时间3小时到4小时不等，好，你会想说，哦，像这考试时间很长，考很久，你想说考试那么久，然后呢，反正发法条，我就是哈、哦、翻开第一条念到最后一条。哎，你平常条文在你手上，你都不想一条条看的，你就非得要在考试当下就一条条看。平常那么认真就好了、啊，所以你平常的时候你法条你都不看熟，然后考试的时间不晓得考什么，然后就开始随缘，哦，看看题目，看看条，看看有没有随缘看那一条，这么有缘分，那就代表那你祖上很积德，会不会？对，哪那么好的缘分没有啦？你平常没有看熟，你那天你不要奢望说这样一条条看，你就可以翻到一个缘分，就可以看到答案，很难。所以你本来就应该知道说你要翻哪个范围、哪个章节的条文，你就算是要翻条文来抄。也一开始要翻到啊，而不是从第一条翻到最后一条啊，好、哦，就是你会翻到说很多事情你本来就是要有技巧的啦，发法条可以让你翻法条，不是让你随缘这边开始学法条，你法条本来就之前学好，所以这在一个教务审判本来就被害人在做的，被告他开心了，好、哦，你知道被告在受到不起诉喊就是赎份，他那时候想的不是要救济，他想的是要回家吃猪脚面线，不是这样吗？过过火炉吃猪脚面线，因为开心了，所以不开心的应该是被害人，是告诉人这边。好，那至于检察官起诉了以后呢，我们案件就是一审、二审、三审嘛，对不对？哦，那个大拘指的是法院哈、哦，所以法院的拘管，我这边就是我一审、二审、三审。好，那案件起诉以后呢，我们就到法院啦。那到法院就那就所谓的一审，然后一审不服上到二审，二审不服上到三审。那这个一审、二审、三审，你会说是谁由这个是由谁来做救济的？就是由当事人。如果法院判一审被告有罪，被告会上诉；如果法院判被告无罪，原告、检察官或自诉人会上诉。好，所以我们的一审、二审、三审就是让当事人来做救济。那当然，我们在国家考试呢，在前几年很喜欢考这个程序的转换。你说什么叫程序的转换？是一审、二审、三审的转换吗？不是，只是说好，我们的程序有分通常程序跟特别的程序。通常程序包含一般的通常程序，还有检视审判程序。特殊的程序呢，包含简易判决处刑程序。你说那检视不是特别吗？哎，检视程序它不是三级三审例外啊。简易判决处刑程序，你们如果有学过民事诉讼，简易跟小额不是一级二审吗？第一审是地方法院独任庭，不服上诉到哪里？不服上诉到地方法院合议庭。所以如果说你是简易判决处刑的案件，一开始是地院的一个法官。不服上诉还是在地院，你不要以为所有的上诉都在高等法院嘞、欸。有些案件不会到高等法院呢、啊，就像检察案件呢、啊，他上诉到地方法院合议庭，那地方法院合议庭判完以后，哦就结束了，案件就 game over 了。他这案件本质上不可能到高院，也不可能到最高法院，这是检察案件的属性。那检视审判呢？检视审判它不是这样的概念，检视审判它还是原则的三级三审，它只是简化证据调查，所以它的程序还是通常的程序，只是它简化证据调查而已。那你会说，你这样讲不对啊，我们的第七编之一在刑诉法条文不是还有一个叫协商程序？协商它只是拉出去外面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所谓的协商就是原告被告能够谈，我就让你去谈，啊谈不成回去原来的程序。在我们这几年考试哈，其实很喜欢考这种程序的转换。好，那这程序的转换它又有一些实务见解，其实在我们在讲刑事诉讼法的分则的时候，就很多实务见解可以补充进来了。好，所以这些实务见解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看完以后呢，三审定验，对不对？就你们都听完三审定验，然后案子确定啊，案内都不救啊 ，game over 啦。好啦，定验以后呢，我们还有特别的救济程序，叫做再审跟非常上诉。哎，记得哦，再审不是再议哦，它只是刚好有个再，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哼，就是哼刚好有个再。所以再审者是针对一个确定的案件，我要翻案，叫再审。那再审呢，他只是说这个案件确定，不过确定的错，他错在哪里？他错在认定事实有错。所以就像江国庆的案件不是要分案吗？我就类似这样啊，人都被你枪毙了还可以翻案呢、欸、照想三审定的案件是不能够再翻案的，可是我们就说，可是这是法院的错啊，这是司法有错啊，司法认定事实有错，我们难道不应该还给人家一个正义吗？不该还给人家一个公道吗？应该要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好，针对认定事实有错误，我们就还我们可以再审。那针对适用法律有错误，我们可以提起非常上诉救济。这个非常上诉跟民事诉讼法不一样，因为民事诉讼法没有非常上诉的制度，只有刑事诉讼法才有非常上诉的制度。非常上诉它只是说，今天如果说是确定的判决适用法律有错误，我们可以通过检察总长，全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提非常上诉，叫检察总长，还不是一般的检察长哦，他是最高法院检察署的首长，所以检察总长全国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你常新闻看到王世民。 你可能说他是谁？哎呀，你以后当长官，他是你的长官，好，记得要认得他，他很喜欢打球，好，你跟他打球一顿，不用放水，哈。你们说跟长官打球要放水啊？不用，你放水才会知道，好，因为自己的经验自己知道，哈，要么认真打球，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哈，今天我们非常上诉很特别，他制度很特别，制度行政诉讼法才有，而且全国只有一个人才能够提非常上诉叫检察总长。好，然后那你会说，可是我们行政诉讼法，我常看到我的条文后面还有什么附带民事诉讼啊？哦，什么执行啊？如果你是考检事官的同学的话呢，你执行可能要背，因为检事官有考过几年的执行。那如果说你是考律师司法官的同学的话呢，可能这种翻翻条文就能够抽到答案的，他不太爱考。翻条抽答案，他不太爱考。好，然后所以你看呢，我们在所有的七回内容其实就要跟你考这些，就所有七回内容，我们就要跟你讲这些东西。我要考试也在跟你考这些范围。其实我们的行政诉讼说穿的，你说，那这样讲完了啊？对，目录讲完了。你最起码你知道什么叫刑事诉讼了吧？你不要说只是翻开第一页就开始背，你这样子见书不见理，永远都学不完一个东西。因为没有人说你学完才可以考上。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学弟妹考上以后自己还吓一跳，怎么放嘛？啊，屌啊！啊，然后之后我说那也好，他说可是我书没念完。我说最常见的就是没念完考上，因为你自己知道范围有多大，你才知道没念完啊。啊，最怕的是什么？我觉得我念得很棒啊，其实你都没念。就是最怕的是自己的缺点在哪还不知道，所以你现在做民事行政诉讼在讲这些东西，其实它不外乎就是这些范围。那你在学一个单元，你要知道说范围在哪里。那为什么要先看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在二十四八法条的，它考到哪个范围，就把那个法条的范围翻出来。你最起码你翻要翻到对的范围，你不是从第一条开始随便找啊。我们念书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是要懂得去思考答案在哪边。他发条文给你，只是跟你讲说你可以不用死背条文，并不代表说你不要熟悉条文，你还是要熟悉条文。你一翻要翻到，你要找到找到，只是说这个条文的要件你可能有点模糊，你必须要透过翻翻看，你才可以知道说它实际上要如何函涉。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所有的刑事诉讼范围在这里以后呢，要跟各位报告一个法则，因为这法则对我自己在准备考试来讲是还蛮有注意的，这叫八十二十法则，应该很多同学都有听过。那依照我上课的习惯呢，我不太习惯跟你讲一些什么理论的什么要件什么，我就跟你讲说，我们用举例来看，假设说有一间公司，他一年的营收是1000万，他旗下有10个业务员，好，所谓的业务员就是大家的业绩不等，好，当然有所谓的 top 业务，有所谓叫 top 业务跟一般业务员，其中有2个业务员帮公司赚800万，另外8个业务员帮公司赚200万。很合理嘛，对不对？10个业务员赚1000万，好，所以这样子很回推，没错。好，那你可能说，那老师，那你跟我讲说是要告诉我什么？是要跟我讲说我现在要去当业务员，而且我要当一个 top 业务员嘛？当然不是哈，就是你既然都准备国家考试，你就好好来准备国家考试。这个只是要告诉我们说，任何事情它都有同样的处理方法。今天这2个业务员帮公司赚800万，帮公司赚1/10，如果你是老板，你是不是要极力的要给这2个人继续留任？说好现实，不应该这样子，应该10个我都要努力，那个努力照顾好他们。对啦，10个然后你要努力好照顾他们。但是所谓的业务员就是有所谓业绩，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比较多的业绩？合理嘛，对不对？好，这叫平等啊，对不对？他比较努力，他比较厉害，他本来就应该获得比较多。那你把它想成考试代表什么？今天哦，我们在考试也会有所谓的重点。我们考试绝对不是说，哎呀，那个漫无目的哈，老师翻到哪一页，翻到哪一条，老师就考你。老师在考题会设计的，老师在考题设计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今天刑事诉讼有哪些重点，他就是要考你，考出来这些重点你要会，因为不会那就代表你没念好书。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喜欢考那一种小李飞刀级的，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听过，就是那种飞镖一射啊中标，想说啊这个没念到就按就中标了。不是每个老师都喜欢考独门见解来让你中标。因为独门见解在我们现在的考试里面，他如果出这种独门见解的考题，会被批评的声浪比较高，所以他必须要考你真正重要的范围。那我们每个类科都有他真正重要的范围。假设说今天真正重要的范围在20%，一定有所谓的重点跟非重点。这个20%，老师就是会考你，所以他占的考题占80%，所以代表什么？有1/5的考点占了4/5的。考试内容，今天你如果在时间空间的有限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只要念1/5就可以拿到1/4的成绩？它投资报酬率是很高的，是每个科目都有这80/20法则，所以这80/20法则其实它落实在很多层面， 你在商业经营管理上，你会听过巴斯尔法则？我自己在准备国家考试，我就用巴斯尔法则来做处理。要不然，像我民商法，我根本就没什么时间念民商法，而且民商法有的要背耶，我根本没时间念啊，没时间念，我就只好抓重点啊，然后抓重点，哎，也很刚好的，反正重点重要很者重要，真的重要很者重要。那你会说，可是还有五分之一的那个成绩我没掌握，好啊，很好啊。你如果真的时间空间有够的话，你再把五分之四的内容补足进来，再把五分之一的成绩再把它补进来啊。可是你如果时间空间不是有这么充足的情况之下，那我要请你要好好掌握会考的这五分之一，因为这才叫投资报酬率。所以你们应该很多同学在中行下课都会去楼下，对不对？Uniqlo 就是最近开了 Uniqlo， 我们就跟班内讲说，以后每个学生的位置要大一点，因为他旁边要一个小小的一个桌子，要能够让他摆那个白色的小袋袋。就是其实 Uniqlo 他的企业经营就是八折是八折。你有没有发现到 Uniqlo 一出来以后，大家出门都是穿制服，很多人会撞衫，因为他都做一样的，可是大家都喜欢，然后大家都穿他，然后都买他，因为他够红，他在亚洲够红。所以你发现到说他的经营策略就是这样， Uniqlo 的经营策略就是这样，他有固定的商品，他有统计过卖得很好的，他就大量的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然后革新大量一直去上销，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所以他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卖得很好，他掌握五分之一重要的商品，占了五分之四的他的客源跟营业范围，所以他就去掌握他。我们楼下一路他的经营策略是这样，然后跟他相反的经营策略是 Zara， 跟他相反的经营策略是 Zara。 你可能说，嗯，这个也很有名啊，对，很有名，然后最近也来了，自从 Uniqlo 来了以后， Zara 他也跟着来。就是 Zara 他的经营策略是长尾法则，八十二十法则跟长尾法则刚好颠倒。八十二法则跟我们讲说，今天会有所谓的固定重点，他就是固定很重要，占了很大的篇幅，他非常重要。长尾法则只是说，今天我们的经营策略是这样子，假设说今天所有的营业额是100，这些total加起来是100，可能这个商品占10%，这个商品占8%，这个商品占7%，这三品占6%，然后他几乎不太撞衫。所以你们说啊，那老师你的意思说买衣服要买拉拉吗？哦，不见得，因为你也不见得喜欢他的样式啊。就是他就是这种常规法则加起来就是100%。那你说那国家考试是哪一个？国家考试很明显一定是80/20/20，一定是八十二法则，因为老师没有必要去考那很奇怪的独门见解，然后考出来他还要被大家干掉，然后还要弄一大堆什么送分题，他不想这样。所以国家考试他不太会，因为这有自主性行销，不好意思我把它擦掉。对，国家考试不太会用常规法则来考你，其实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你准备考试的一个心态。好，所以既然你都知道有八十二十法则了，行数法体系架构在这边，我们一直跟各位报告，你要建立一个研读体系，请你拿出刚刚的 Q2 那个题目，我们来看看八十二十法则考哪里，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第三题，因为一二题是刑法，你是上我的课，很多学生都会说，为什么第一堂课你都不让我翻开第一页？我说，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很多同学反而觉得第一堂课是最有收获的，啊，你说听完以后就走了，哎，所以你等到发现到说中华下课以后，哎，只剩下一半的学生了，啊，好像就想说啊，无怨已足，行中华讲完了，体系讲完了，哦，你就满意的就回去了，没有啦，只是跟你讲说，你真的要从体系开始学，所以通常来讲，我自己我会比较习惯用这种学习方法，我宁愿一开始给我自己一个时间，把整个体系了解一下，然后我再去念它细节性内容。我也不要念一个背一个，因为念一个背一个，这铁定忘。当你没有去灵活去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忘记。我们人一定会忘，但是你只求你忘得少，对不对？我们国家考试不是比谁背得多，是比谁忘得少，哎。所以如果你是求你要忘得少的话，那请你要用体系去学，你要用理解的方法去学，而不是用死背的。好，你用死背的话，律师来考题哪是让你死背？你看那个题目那么长就知道了。你看哦，你看第三题，他问你什么？问说辩护人要接见被告甲，被告甲的情绪笔录怎么回应？就我们就看那个试问的题目就好了啦，哈，就是那个有子题一二那个，然后第二小题他问什么？对提交法院有关你在高所。与甲会见谈话记录、录影带跟监视录影画面，做如何的主张？他在考你，今天律师可以去接见他的当事人。他考什么？他考有关被告跟辩护人的权利，对不对？他考有关被告跟辩护人的。看一下， 像墨笔的颜色。律师可以跟他的当事人接见通信，然后他的当事人如果被羁押的话，接见通信该怎么处理？哈，所以这个有点也是放在强制处分，对吧？你发现说他考的就是这个范围。然后第四题呢，就是我们前面的故事不要看，因为现在只是跟你讲八十法是去年在哪里。他第一题他问你说什么？第一审审理哈，警询侦查中的证言可以同时作为证据，好，然后他问你什么传闻法则，对不对？他说都是传闻，没有证据能力。不好意思，在第四页最下面哦 ，Q2 这个题目第四页最下面，好，然后呢第四题的第二小题他问你说什么？你如果哈第二审驳回假上诉，然后提起三审上诉，声明对第二审判决不服。好，然后呢只在二审量刑过重，然后上诉期间上诉书提出在看守所的长官，然后他没有转给法院，请问三审如何裁判？所以你发现到说第四题的第一小题是考什么？是考证据，他问你证据能力传闻法则，然后呢第二小题问你什么？问你程序，对不对？就问你说什么上诉三审，三审要怎么处理啊？不是问程序吗？对不对？好，然后第五题呢，第五题的题目在 Q2， 就是题目 Q2 的第六页。一二题我们不看，因为他在问你什么罪名哈，那这个会涉及到刑法，也会有涉及到上面那个题目的一个大故事，这个我们就不处理。我们来看第三题，他问你说啊，其实我们就看最后一行啦，笔录可不可以作为假的证，那个唯一有罪的，就有罪的唯一证据？他问你什么？问你证据法则。然后呢，第四题他问你甲乙两人如何调查证据，一样在考证据。所以去年考好多证据，你发现说其实重点就是很者重要，重要的就是很就都是一样重要。那当然，那有关律师考试哈，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居然没有发律师考试的题目，照理讲应该两个一起发，他怎么今天没给人家发嘞？然后没给你发没关系啊，就是你下次再来哈，这样的话你每次来都可以拿到一个东西，应该会比较开心哦，你会觉得说啊，今天来没有白来了哈。就是啊，笑话也听到了啊，对，就是通常来讲，好像大家在 BBS 讨论，就是说啊，就是他讲话很快，然后笑话很多，啊，怎么不讲一些实际上的称赞呢？像什么长得很漂亮啊，你说啊，这里看得到没有啊？难怪大家不写，就是大家就觉得讲很快，笑话很多这样。好，然后律师哈，就是题目你们手边没有啦哈，那我们下次会发律师的二试的第三题，一样也是。他一样也是啦，一二题是刑法，三四题是刑诉，然后五题分一半刑法一半刑诉，都一模一样。他的第三题是又是证据，律师考题第三题要考证据，一整天给你考证据。然后第四题呢，跟你考程序，考上诉的程序，律师的第四题。然后呢，律师的第五题，一样也是证据，全部都是强制处分跟证据。所以你把星星打出来，你就说啊，八十二十法则就出来了。好，所以当我们在学到强制处分跟证据哦，你要花很多时间，好，就你要花很多精神。当然，强制处分跟证据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单元，因为它比较多案例可以举，上课会很有趣。好，然后最无聊当然是说什么原理原则啊，诉讼程序，这个感觉会比较无聊一点。好，所以哦，在这边的话呢，哈，我们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二十五堂课我们要去处理的课程范围。好，这就是二十五堂要处理课程范围。好，然后请你们拿出课本第一回。终于要翻开第一页。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好，我们一开始要讲刑诉法，我们要来看刑诉法的基本概念跟法理。我们刑诉法的范围，我们是广义的刑诉还是狭义的刑诉诉讼？广义的刑诉诉讼包含侦查、起诉、审判一直到实行，狭义的刑诉诉讼只有讲开庭，所以狭义的刑诉诉讼就只有起诉、审判的阶段。那当然呢、啊，我们才是广义的刑诉诉讼啊！你看我们的条文，是不是从侦查到执行都有？有啊，对，侦查的条文228条到263条，对不对？然后起诉的条文是264条到270条。对吧？然后审判呢，271条以下，好，对不对？一审、二审、三审，从271条以下都一审、二审、三审。执行有没有规范？有，456条，我们条文执行456条到486条。所以你发现说，我们整部刑诉讼法是什么都讲，侦查、审判、 哦，侦查、起诉、审判、执行，我们都讲。所以我们的刑事诉讼才是广义的刑事诉讼，我们不是那个狭义的，我们是广义的。哦，那这个很简单，应该你们看一下就好了哈、哦。然后呢，我们刑事诉讼跟其他的法律关系。好，第一个是刑事诉讼法跟实体法的法律关系。我们常说啊，土法不足以自刑。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人杀人，他说哦，你杀人哦，你犯的是刑法两百七条杀人罪，他就说那我怎样？你看，说你犯刑法两百七条杀人罪，因为杀人在我们规定是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你可能坐牢会坐很久，然后最严重会被判死刑。这时候他就会害怕，他说什么杀人是要偿命的，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法律，你要透过程序法来落实实体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违法。好，现在这边的话，我们常说土法不足以自刑，就代表说实体法它没有办法落实，必须要透过我们程序法来落实它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页。啊，你说啊，什么翻到第二页了？好、啊，怎么刚刚一下子都不跟我讲课本，然后一讲课本就开始一直翻？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概念讲完了以后，你内容可以自己看呐、啊，内容可以自己看。我们为什么花时间？哈、哦，当然就一直往后翻嘛。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我们来看那个第二页。好、啊，就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呢，我们管是什么？好，什么行为要受法律规范？然后是不是要透过追诉？然后国家刑法权的范围到哪里？然后起诉的对象是不是我们本案的被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刑事诉讼法要管的是什么？要管的是那个案件，所以案件才是我们的诉讼课题，被告不是诉讼课题，案件才是诉讼课题。所以我们的被告不是跪着听审，他是坐在那边，他是有他的程序主体权的。好，所以我们审究的对象是案件，然后案件指的是一个被告跟一个犯罪事实。不好意思，那个267条的刮胡应该，就是我下面不是有刮胡267、266，那个是条号啦，然后227应该在266下面。被告是 defendant， 我就写个 D 哈，然后犯罪事实哈，犯罪事实我就写 fact 啦。好，所以案件指的是一个被告加一个犯罪事实叫做一个案件。所以怎么特定被告在266条，我们说起诉效力不及于检察官说是被告以外之人。然后267条讲的是犯罪事实，检察官对犯罪事实一不起诉效力及于全部。好，所以267条麻烦不好意思，那个他跳到266前面，其实他在266后面。好，他是在讲那个犯罪事实的部分。所以这个涉及到什么？这是案件单一性、同一性。这个地方就涉及到案件单一性、同一性，所以我们在程序法跟实体法交错适用的领域里面呢，其实最容易考的就在案件单一性、同一性，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是很好考刑法刑诉的整合题，只是说去年没有看到，啊，去年没看到并不代表未来老师不会考啊，因为搞不好老师会觉得说，反正去年只是不要让你心脏下破胆啊，然后今年就可以再刺激一点点了。好，然后第二个是诉讼法跟宪法的关系。好，我们在林宇老师课本有讲到说，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应用的宪法，然后宪法是国家大法，好，所以在实体规范体制上有它优位性，所以我们叫宪法优位性原则。然后宪法优位性原则它有分效积义跟积极义，效积义指的是说任何国家行为不可以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然后积极义指的是说今天我们的宪法的价值哈，它具有那个指导的原则哈，今天宪法它可以具体化其他的法律规定。好，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应用的宪法，所以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侦测宪法是否保障人权的一个那个测证仪啦。好，那但是我想这个应该官方是不会考这个。然后第三个哈，宪法优位对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冲击，第一个是强制处分。我们强制处分本质就是一个很妙的一个规定，我们宪法保障人民的参与权跟人民的自由权，可是强制处分就告诉你说，我就是限制你的参与权跟限制你的自由权，你东西会被我扣押，会被我搜索，然后你人身会被我拘提，会被我逮捕，会被我羁押。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宪法跟强制处分的关系，它是一个很拉锯的概念。可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对一个人民做强制处分就是代表违宪，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宪法第23条也是告诉你说，现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可以限制人民的基本义务。因为我们为了要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我们只好牺牲少数人的一点点的利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既然强制处分是对于人民基本权的干预，它就必须要有基本权干预的合法性跟正当性，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符合法官保留原则跟法律保留原则。什么叫法官保留原则？它讲是特定的事项只有法官才能够处理，像什么？像羁押、像搜索，对不对？讲的法官保留，就是你们应该都有学过依法行政嘛。依法行政不是有分法律优位跟法律保留？什么叫法律保留？今天你要对人民权利义务有限制的事项，必须要法律授权使能为之，叫法律保留。那什么叫法官保留？那就代表只有法官才能够做这个决定，所以在我们强制处分法官保留，像什么最常见的就是羁押，还有像是搜索， 当然还有很多类型啊，好像监听票也是法官保留。好，那但是我们这边只是举例来说，所以在我们强制处分的内容，为了要能够达到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的意志，所以不是所有的事情法官、检察官、警察大家都可以来做，绝对不是，我们只让法官来做。好，那这叫法官保留。那什么叫法律保留呢？只是说我们要对人民基本权干预的时候，必须要法律授权依据使然为之。好，然后当然我们所有的强制处分都要符合比例原则，所以我们在学强制处分的时候几乎都在跟你讨论比例原则。你会在有一段时间熊熊的会仿佛好像刑诉法跟行政法的领域一起在学。好，因为本身我们大家都是公法体系，你如果把法律只分为公法跟司法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跟行政法它本质上它会有一种共通的概念。好，就像是强制处分我们也要讨论比例原则。好，然后呢，那在这边的话呢，有关于我们刑诉法有没有符合一些比例原则的概念，有没有符合一些法律保留原则、法官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概念，在有一个地方其实还蛮明显的，叫做羁押。我们的羁押有两种，一种叫做就是有两种羁押的太阳，然后一种叫一般羁押，一个叫预防性羁押。什么叫一般羁押？它规定的要件在刑诉法101条，预防性羁押规定的要件在刑诉法101条之1。那什么叫预防性羁押？它只是说，今天这个人哈，他还没有必要被我们押，那我们就先把他押起来，所以叫预防性羁押。所以在条文上面你会发现说什么？被告他有什么再犯之余，我们就把他先押起来。什么叫之余？还没做。他还没做，我就觉得他要做。那说那这样怎么行？那我说，可是等到做了以后，其他的伤害就造成了。所以我们只好先把他押起来。那一般羁押呢？它有分，被告要逃亡，所以要把他羁押起来。第二个，被告要湮灭证据，我们要把他羁押起来。第三个是被告的罪很重，我们要把他羁押起来。所以你听到第三个，你的敏感度就来了。你说奇怪，为什么罪很重就要押他？罪很重只是单纯罪很重啊。罪很重，为什么我要押他？为什么他罪很重，我就要把他给押起来？好奇怪，对，的确他好怪。还有，大家会讨论说，为什么人家还没有去犯罪，我就要把他押起来？为什么我国家要假定人民一定都是犯人？为什么我国家就要假定人民一定会再犯？为什么他就一定是在我心目中就一定要把他当成坏蛋？他只长得不像好人而已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把他当成坏蛋？所以，像重罪羁押跟预防性羁押，我们常在讨论。好，然后重罪羁押呢，有号大法官解释4至665号有处理。有没有违宪？没有，他说他是有限制的核宪。重罪羁押经过大法官解释4至665号说不违宪是核宪，但是他有附条件，他有条件的核宪。那有哪些条件呢？因为我们以前的重罪羁押是光罪很重就一定会被羁押，所以假如说今天是有个杀人案件，说真的，这个被告被抓了以后，他逃不了。他不可能被放走的，因为罪很重就要被押。你说他不逃亡，管他的；他不湮灭证据，管他的。反正他罪很重，我就羁押。照理讲，羁押我们的目的就要避免被告逃亡跟避免被告湮灭证据。罪很重就直接把他羁押，其实是很不符合道理的。但是以前我们有这样规定，所以这个重罪羁押呢，后来申请大法官解释4至665号，我下面我有简单附一下4至665号。你看他解释文，他说什么？他说刑诉法101条第一项第三款就是重罪羁押。他说被告再犯特定的重罪的时候，犯罪嫌疑重大，认为有逃亡、湮灭、伪造、编造、构成公犯罪之余，非予以加显然继续追诉审判执行，得羁押之。他有在附一些要件，他说符合比例原则是合宪的，但是他有附一些要件，你必须要什么？他要逃亡，然后什么什么非予以加显然追诉审判执行，他有附这些要件，所以他就等于是有限制的合宪解释。他不是单纯的认为重罪羁押合宪，他是给他有限制合宪解释。所以你有发现到说，我们在大法官解释里面在讨论羁押，他也跟你讨论什么比例原则，哎，对不对？他在解释文就跟你讲啦，他认为是合宪，所以他认为符合宪法第23条的比例原则。所以我们在念强制处分，你必须要用比例原则概念去做思考。所以国家考试会考强制处分，你要有比例原则的一些内容进来。当然，比例原则你现在比较明显看到的条文概念是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7条。可是行政法第7条有，并不代表说只有行政法才用得到，我们刑事诉讼法我们也用得到。好，4至665号，我们在讲价的时候还会再做说明。好，所以这边的话，你们中堂下课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先看一下我们附给你们那个简单4至65号的概念，只是跟你们讲说我们的 宪法跟刑事说法是有关联的啦。好，就是我们讲的比例原则在刑事说法也要去考量到的啦，因为446的话都要跟你推论比例原则啦。好，那下面的解释理由书他也跟你讲比例原则概念，所以你们有空可以再看，但是我们现在不急着把这个概念讲进来，因为我们在强组分我们会 整体的再花很多时间说明一次。好，只是说现在讲到的就像就有那个这个就先让你参照一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页。好，刑事说法跟证据法则的关系。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说，哎，什么时候要下课？哦，对，你们还不了解我的习惯哈。如果第一次上我课的学员的话，你们现在不太清楚我的习惯。我的习惯是第一堂课我会比较久，然后第二堂课会比较短。这个就是朝三暮四跟朝四暮三的概念，就总共一天有七颗栗子可以给你吃，不是说你是猴子哦，啊，就是今天反正你就是要把课上完，哦，那你有七颗，你早上发四颗，晚上吃三个，跟早上发三个，晚上吃四个，总共一样的。那基本上来讲，我本身我很喜欢训练大家有刚的意志，就是你撑越久，你就突破性越高。你想，你国家考试不也是要3-4个小时坐在那边屁股人家那个椅子上不能动吗？所以一样的道理啊，你如果国家考试3个小时坐不住，你怎么下3个小时啊？你就可以，没有应该说你现在能坐不住，那你怎么能够期待你国家考试能够坐得住？所以现在就要训练你那种刚的意志哈，就是继续你要坐好你的位置，好，这。然后国家考试本来就是一个辛苦的路。我前阵子我有看一本杂志哦，就是那本杂志他在讲，就是那个，就是他在讨论那个全球几个有名的 CEO， 然后呢就有一个很有名的 CEO， 好像是 IBM 的 CEO， 然后他好像叫什么 Virginia 啊，什么维吉尼亚什么维德啊，不晓得啦，反正那种外国名字。就是他的 first name middle name 跟他的 last name 都还蛮长的，我不晓得前面什么，反正我只要这边用。他就讲到说，就是因为很多财经杂志不是都会去讨论说这个人为什么成功吗？哦，就很像说贾博士为什么成功，然后呢，脑外都大家都在开始狂翻他在 Stanford 的那个演讲哦，就像什么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你就想说，问题是人家是求知若渴，好，哦，那个。就是那样子，可是问题是我们是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都要，我们也是常常 stay hungry， 然后有些时候也觉得自己傻傻的，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傻傻的，我们也是 always stay foolish。 当然你要去讲它背后意义啊，不是单纯的只是跟你讲说不都要，跟你要蠢蠢的，就是他就有讲到说，就是那个 CEO，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 CEO， 他就讲到说，因为财经杂志他们就会去访问说，请问你的成功心法是什么。其实我超讨厌看到那种成功心法的，就像最近林书豪很红，我本身我也很喜欢 Jeremy 啊，我也觉得很厉害啊，好酷好帅啊，23岁而已怎么那么厉害，好，哦，马上就可以上时代杂志，你看就连奥巴马都会想念他的球赛，然后时间到就要开始看转播，你看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让奥巴马想到我们，哦，只会我们想到奥巴马，奥巴马不会想到我们，他在23岁居然能够让奥巴马想到他。但是我说真的，我最近在看一些新闻，我看我都快吐血了，像什么像什么林书豪给我们的12条成功心法什么之类的，我想说人家哪想那么多，这人家有那么怂的要给你什么成功心法吗？没有，都是杂志在写的，那什么那什么就是什么那什么10大要领，然后什么如何加强团队合作，这个我们也知道啊，叫我们写这个我们也会，只是做不来啊，就是法律人最不会的就是团队合作，你不晓得吗？然后呢那个 CEO 就是一样财经杂志去访问他，然后他就说他是如何的去克服很多的困难，然后去慢慢的去累积他的经验，然后做到他想做到的事情，然后成功的去经营他的企业。他就讲到说一定要 be first， 而且要 be lonely。 我想就是哎，你说啊就这样怎么听起来不怎么样，可是我跟你讲，我自己在准备，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当初准备国家考试的心情。你说比 first 老师你有吗？啊，没有啦。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定要状元啊，榜眼探花也好啊。就是你会觉得说，没有他讲的比 first 并不是说你要成为第一，他说你要保持领先。我跟你讲，那个领先并不代表说你要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才领先，那个领先是说你要能够克服到你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如果觉得你今天念书怎么好像情绪很浮动或什么的，你要赶快 calm down 下来，你要赶快冷静下来，你永远都要保持一个领先的状态。 那个领先并不代表说你是跟别人竞争，然后很恶性的把别人踩下去。当然啦，某部分的领先你必须是要有一个比较的对象，就是你要有一个对照组。那当然你会去找一个假想的目标，可是不要恶性竞争。你可以去找一个假想目标，你觉得他很棒，你想跟他学习，你想跟他比较看看，那 OK。 可是那个一定要良性的。然后呢，我觉得第二句话，我那时候看到第二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我那时候国家考试就是这样，国家考试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战争，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很衰败。为什么会念法律系？然后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念了法律系以后，每个人都会问你说：“哎，你是不是要考律师、司法官？”其实你心里面会去想说，你心里想说林北才不要嘞！哦，你可能想说没有啊，我要去卖什么五十兰之类的。哎，真的、啊，有些人说：“哎，其实哎，就你会觉得说身边有些同学可能网拍做的不错或什么的，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去这么辛苦的考试？”可是我说真的，你念这个，并不代表说你以后一定要从事这行业。可是你国家考试是对你自己一个负责的态度。你说你考上律师，你可以像美国很多家庭主妇人家考上律师啊，他就把律师执照跟厨师执照摆在厨房啊，就同时摆着、啊、哦，就厨房有厨师顶级执照，有律师执照，什么一大堆的，好，那什么点心，什么那种什么烘焙训练课程的训练证书 ，OK 的，你知道吗？你今天做这件事情，只是给你自己多一个机会。然后只是代表说你负责了，你为什么念了法律系？你为什么法律还念得不好？哎，你必须要透过考试才能够证明你有念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你今天是给你自己多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在想说，其实我来补习是因为我爸妈他帮我缴了钱，然后跟我讲说我如果今天不来的话，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今天晚上就不能看电视之类的。那我跟你讲，那你或许一开始的想法不是你出于自愿性的，有可能，可是你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绝对不会吃亏，这是种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准备国家考试本来就很辛苦，没有人很轻松的就能够做到一切的事情。如果今天他很轻松获得，那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珍贵。所以你今天如果说那种躺在床上每个都可以拿到律师执照，那这个执照你没拿，那还真的是没关系，我只能这么说。所以你要努力才能够获得的东西，对你来讲才会有价值。所以你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尤其是如果说你的目标是今年考试的学员的话，你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你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就要第一试了。哎，我想四个月只是给你说好听的，说真的，其实你七八月就会呈现一些浮动的状态。你现在真的很能够专心念书，也只有两三个月，而且你七八月你就要复习了啦，你不可能七八月才开始要去念，从来都没念过科目。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本来就是要能够忍住寂寞。哦，所以你这边哦。屁股一直黏在你的椅子上，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天天想下课，不要天天看手表，那几点？哦，就对了，我会给你下课了，好，不用担心了，好，绝对不会让你的膀胱炎。哦，只是说你要能够去想说你自己现在要的是什么，只剩下没多少时间，纵使你现在没念完，我觉得你今年还是有可能考上律师。所以你说司法官考试，我当然不敢讲，因为他名额就锁定在那里。如果说你现在才说啊，我现在才开始准备当司法官，那我说你现在开始准备，那请问你本来程度是什么？他说我本来程度就是我以前我大学的学分都是只有差不多60分、70分及格。哦，那你现在开始准备司法官，那我跟你讲说你要更努力。只是说你要考上律师也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去年就很多学员就考上律师自己吓一跳。我想说我原本想说报两年班，怎么一年考上，然后就开始问退费。我说哎，那这样也好啊，哎，你如果是赶快考上，这有什么不好的？好，所以你赶快考上那很好。所以你如果是今年要考上律师，我觉得对你们来讲都不难。好，要考上律师其实不难，可是一定要努力，因为总没那么简单。就像我刚才讲的，录取率10%，总是有90%没上啊。好，当90%的几率总是比较高，所以还是要努力啦。好，只是说现在的律师跟以前比起来算是相对好考，你一定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对你自己负责。好，那我们看第五页哦，我们刑诉法跟证据法则的关系。好，在这边的话哦，我们所谓的取证哦，必须要合法取证。好，就是你合法取证就是要保护宪法人民的一些基本权嘛。好，那如果说国家违反取证呢，国家违反法律规定取证，这个叫做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所以我们不是有所谓的证据禁止跟证据排除的概念嘛。如果说今天这个违法取证是它是附随在国家机关的违法为前提，那这个叫做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如果说这个证据违法获得是私人不法取证，就像是什么原配找曾荫泽冲进去人家小三家里面，哦，破门而入，然后这样子就去抓奸，这个可能就是等于有点私人违法取证。好，哦，那这私人违法取证的话呢，哦，那这个时候判断的标准就是说看他有没有违反宪法的基本人权。好，哦，那当然这个详细规定我们还会再说。好，那第三个， 宪法跟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有关于法律解释。好，今天你法律需要解释，你要透过合宪性的原则来做解释。所以我们要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时候呢，法院应该在可能解释范围内优先透过合宪性的解释途径，使法律免于违宪的命运。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会去讨论说，就是今天重罪羁押是否有违宪？那当然，大法官解释说没有了。好，那预防性羁押呢？大法官其实还没有讨论。好，预防性羁押还没讨论。然后刑事诉讼法可不可以类推适用？好，你看我中间有个星星，好，就是在与法律解释关系的第五行，不是有个星星吗？好，第五页，好，数字三，好，与法律解释的关系，然后不是第五行有个星星吗？刑事诉讼法可不可以类推适用？我们实力法禁止类推适用，对不对？因为刑法第一条就告诉你罪刑法定原则，我们死都不可能让他。我们死都不肯在刑法上来类推适用，但是刑事诉讼法我们不禁止类推适用，为什么？我们只在跟你讲诉讼过程，然后诉讼过程干嘛禁止你？对不对？我们只跟你讲说打官司的流程。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陈法原则上是不禁止，好，原则上不禁止。好，像是什么规定？好像是370条，好，那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在二审有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什么叫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如果说今天只有我被告上诉，检察官没上诉，那我被告上诉到二审不会判得更重，到不了维持原判就是已经是最差的状态了。这叫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保护什么？保护宪法第16条给人民的诉讼权。如果你上诉会更重，那人民一定会害怕行使诉讼权啊。你想说，哎，那我这样我是不是要继续打官司下去？然后每次说要判决书就开始买一束玫瑰花，你说干嘛？送给法官。哎呦，拜托，法官哪差你那束玫瑰花？看玫瑰花，丝花瓣呐、啊，不是有些人会丝花瓣，就是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啊，被告买玫瑰花丝花瓣干嘛？要上诉，不要上诉，要上诉，不要上诉啊！是上诉一半啊，不要上诉，好吧，那算了的。好，就类似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好，那求神问卜，到底要不要上诉？那上诉如果会被判更重，他可能就不敢呐、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保障人民的诉讼权，你必须要让他能够勇于行使他的权利的意欲跟机会。所以我们在刑事诉讼法370条有个概念叫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你们说，哎，没有 feel。我翻到大家都有个习惯，就是听完，你为什么不翻一下条文呢？你不好奇这370条讲什么吗？拿出来看一下好不好？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礼拜天早上，而且今天天气还不错。你现在一定还想说，为什么你要坐在这里？那你就要去想，你家 CEO 已经告诉你 ，be first and be lonely。你坐在这边是很孤独，不过你不用担心，有我陪你。我知道你说你不要，你不要就赶快把25堂课上完，以后就可以不要了哈。回来参加欢喜会的时候，我会恭喜你哈。就是那个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要来这边补习班坐着？我知道这是很辛苦啦，可是你没有辛苦，你怎么能够获得？我们来看370条说什么？他说有被告上诉或未被告立即上诉，审判不得预知交重，因为审判执行代表什么？如果只有被告上诉，二审不会判更重。代表勇于让他行使诉讼权，勇于行使宪法第16条保护他的权利。370条的体系架构在哪里？请你看一下370条，它的位置在哪边？就是架构。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你讲架构在哪里。361条到374条在讲二审，对不对？所以370条它的体系架构在哪里？在二审。所以它保护你二审上诉不会违反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对不对？它保护你二审上诉不会跟不利益。那你说三审有没有？三审在375条以下，你看完三审的条文，没有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哎，三审没有哎。好啊，那你说那完蛋了，那上诉三审会更惨喽。我们说好啦，既然二审有保护你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三审就老是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类推适用，对不对？既然这是保护人民的，我们就用类推适用啊。反正又不是对人民更不利益，所以我们在刑事诉讼法，我们不禁止类推。好，第一个在不利变更禁止的部分，然后第二个是不正方法取得证言。我们对被告禁止用小方刑或利用宅地违法等方式来获得他的公诉，所以你来看98条。好，我后面有条号嘛，好，你们可以同时翻看一下你的条文。我们来看刑法第98条，哎，这个还蛮常考的，这你们要看。刑法第98条说，讯问被告要去可前代，就不可以用小方刑或利用宅地辟谣讯问或其他不正方法。那说好啊，我就是刑求逼供他，我就是打他，吼，那怎样他来咬我吗？我说哦，他不会来咬你。问题是你打也是白打，因为证据不能用啊。请你看一下刑法156条，156条第一项说。好，150条第一项说，被告自白非诉于小方刑或利用诈欺辟谣讯问无法羁押其他不正方法确立事项不得为证据，代表什么？如果你是用刑求逼供，你违反98条，依照156条规定，证据没有证据能力哦，对不对？98条你用刑求的方法，156条说你这种方式证据不得作为证据的，因为他说要非出于才可以作为证据啊，非出于这些方法 先于事实相符，证据查证能力。那如果说你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等不正方法来获得证据，这个被告自白是没有证据能力的。好，所以你对被告的非法获得证言方式在98条，法律效果在156条。那你说，那对证人嘞？对证人方式了不起？你看166之7第二项第二款，就是交互结婚的时候，你也不可以那个寻求或是利用证人啊，好、哦，就是你也不能寻求或是利诱证人。接着看166之7第二项第二款，他说以恫吓、侮辱、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方法来获得证词。好、哦，以恫吓、侮辱、利诱、诈欺方法获得证词，那你说那法律效果嘞？啊，没有。你就想说，哎、欸，条文没讲，那就没法律效果。我跟你讲，条文没讲，就是真的只是没讲，因为条文是谁写的？立法委员写的。你觉得我们现在选上的这113个立法委员，头脑有比你精光吗？还是你想说他们有头脑哦？哦，你说啊，立法委员不是这样的，这个涉及妨碍名誉，消音，有部分的头脑没有很精光。如果你是认为是有头脑的立法委员，你就不应该来告我，因为我讲的就不是你了，对不对？有部分头脑不是很精光，你想要把你的以后你当法官，你不是依照宪法规定依据法律独立审判吗？法律谁写的？不是你这种懂法律的写的，立法委员多数是不懂法律的。你说好，那凭什么当立法委员？因为他很会选举，台湾生态就是这样。当然有部分立法委员是懂法律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律师在当立法委员，现在有蛮多律师，好像有七个律师在当立法委员，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法案都是不懂法律的人写的，你不能够期待说他会把你的法条写得很好来让你适用，你不能够这样期待。所以当他有漏洞的时候，你要去补充漏洞。就像是我们在早期民国85年前没有信托法，有没有信托？有。在96年以前没有最高限额抵押权，你知道最高限额抵押权这4-5年才有的，以前没有最高限额抵押权，可是台湾在民俗早期最高限额抵押权在实施上已经运用了几十年了，有没有在用？有。那有在用，那你说我怎么承认？我用实务界去承认呢？所以法官是可以造法的。那当然，我们除了有法官造法，还有一种情况叫做类推适用，就是相类似的事物适用相同的法理。因为条文没有写清楚，我们深表遗憾。但是你不能够条文没写，你就那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法官，你就要去处理问题。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当条文没有规范，你就可以类推适用。那这是我们诉讼法跟实力法一个最大的差别，因为实力法它是规范人民权利义务实力法律关系，它必须要把实力权利义务法律关系锁定在罪行法定原则的架构底下，它必须要符合在刑法第一条架构底下。但是在我们诉讼法，毕竟在讲程序，只要对人民有利的，能够解决问题，这个程序我们可以大方的类推使用。要不然条文没写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可以类推使用的。好，所以这是基本的概念。所以在我们的考试里面，你发现他说、完蛋了，他出了问题，条文翻不到。他是在考学说正义啊，条文翻不到就是条文有漏洞，条文有漏洞就要去用类推适用。所以你不要期待说发条文他要考你条文一翻到可以抄进去的答案，几乎不是，都在考你评论条文，条文的缺失。那条文的缺失你要去想该怎么样去解决。所以像条文有漏洞我们就可以类推适用。好，然后有关几个重要实务见解，好，就像我们刚才讲什么正当法律程序啊什么的，这个部分的话后面几个实务见解，你们中堂下课，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先看。我想这个再不休息的话，就你会说天杀的还不休息。好了，我就让你先中堂休息一下，然后这边有一些实务见解，你们中堂下课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先看好了啊。然后等一下我们带你看一下实务见解几个重要的要旨，我们很快就会到刑诉讼法的目的，然后马上就会到刑诉讼法的流程跟效力范围。好，所以我们如果一旦翻开课本，这个进度就会比较快了。好，所以这个你们不用担心。依照我上课这么多年的经验，我25堂课从来没有加课过，你不用担心。反正顶多我只是上不来，以后要讲话越来越快而已。好，就顶多这样嘛，对不对？好，不加课，因为我知道加课会对同学来讲会是一种不完全给付，因为一定有同学加课是冲堂，然后你就不能来上，然后那就变不完全给付啦。在乎不履行有3种吧，就还是你看到我以后，你发现他说老师不是你是给付不能。有这么惨吗？不完全给付啊，就是如果该上没上完就变不完全给付，我会在25堂课把它上完，因为我怕有些同学加课不能来，对你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一定要25堂课上完。所以如果说有些同学你刚刚有拿讲义有漏的，我们刚刚有发司法官的1师跟20的补充，对，司法官1师跟20的补充资料，有漏的要赶快去拿，尤其是旁边的同学，我再这样跟你们叮咛。好，那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再去我们的课程。